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之为京东小张家界。滇缅公路呢，在二战期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而这条公路呢，也以它的险和奇而著称。在平谷其实也有这样一条类似于滇缅公路的路，它的名字就是玻璃台。玻璃台村后呢，有一条水泥修筑的盘山公路，可以直达主峰。山路十八盘，弯弯曲曲，远远望上去酷似二战期间滇缅公路。秋季的时候，山中色彩斑斓，美不胜收。驾车于盘山路上，十八盘二十四拐，堪比头文字 D。玻璃台村的四周呢，有许多高大的玻璃树，故而得名玻璃台村。不要小瞧这玻璃树，用它的叶子做出来的饭菜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恐怕很多朋友还没有尝过吧。如果有时间来这里自驾的话，千万要尝一尝这玻璃树叶做出来的美味。走玻璃台村呢，可以由平谷经熊儿寨、镇罗营到玻璃台村，也可以由千佛崖、九曲十八弯到达玻璃台村。周边景点包括挂甲峪、四座楼、千佛崖、九曲十八弯、玻璃台、东指湖等等。 When they found you on the edge of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要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的周边寻找那些既惊险又刺激又绝对安全的自驾骑行路线。当然了，我推荐的路线颜值也是首选第一的。好的，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堪称世外桃源，它的地点呢就在延庆，它的名字叫做海坨山。海坨山一路发卡弯是数不胜数，虽然坡陡弯急，但是路况呢是非常理想的。自驾游翻越海坨山，最高处呢可以达到观景台，在观景台上你可以远眺官厅水库。从河北翻越巍巍海坨山到北京，盘山公路有36公里长，只是大家在欣赏沿途风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过弯，注意对方来车。海坨山呢是属于自然保护林区的，所以呢这里的负氧离子非常丰富，而且景色优美。夏季的时候到达山顶，时而阳光明媚，时而乌云密布，大雾漫天。到了秋天呢，漫山遍野的白桦林。冬季山顶积雪不化，运气好的话呢，大雪过后远望海坨山还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奇景。而到了春季呢，这里山花烂漫，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所以海坨四季皆可游。想去海坨呢，可以从延庆的张山营进入 X012道，经松山到平北抗日纪念馆之后右转，到达大海坨村。周围景点包括龙庆峡、松山、大海坨。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重走京西古道，去探访消失的古村落谭王路。谭王路南起潭柘寺，北至王坪镇，是翻修后的京西古道，沿途清静优雅，蜿蜒曲折。中途的黄石岗、抢风坡等一些村落都已经荒废了，只留下了破旧的房屋和越野的山道，但是这种残缺美也是别有一番韵味的。自驾路线呢，可以选择从潭柘寺镇上谭王路，沿新修的路一路便可到达王坪了。中间呢，你会经过黄石岗、抢风坡、十字道村的下道口。沿途景点除了潭柘寺之外，还有黄石岗、抢风坡、十字道古村落，还有王坪大坡。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属于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下来我们去往密云的小阳朔白河峡谷。其实呢，在自驾游的圈子里，老行家早就有南阳朔北白河这样的一个说法。驾车穿行于云梦仙境盘山路上，途中呢，除了群山巍峨怪石林立，还有酷似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白河大拐弯。一路行来，山光秀色，黑龙潭、清凉谷、金陵谷、第一瀑、密云水库等景点众多。虽然这一段山路是非常陡峭的，而且弯急，但是路面还是非常平坦的。各大汽车厂商呢，也选定了此路段作为检测新车性能的一个路段。朋友们想来白河峡谷，可以走 G111金家路到达琉璃庙镇，然后呢，在云梦仙境的雕塑处向右急转，进入 S310流心路，经四合堂、清凉谷到达密云水库。这条路线呢，已经说了有很多的景点，包括黑龙潭、青石岭、白河湾、第一瀑、清凉谷和密云水库。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穿越北京境内真正的大山了，这条路呢就是 G109 国道。G109 国道也叫京拉公路，东北起北京，西南至西藏拉萨，全长是3922公里。109北京段呢，处于门头沟的深山当中，沿途山体高大，景色秀丽，沿途经过多个著名的村镇和景点。从门头沟上 G109 一路经妙峰山、燕翅、幽州、清水镇，抵达张卓高速时便可返京了。这一路的景点都是大牌哦，包括妙峰山、谭王路、京西十八潭、燕翅镇、南势阳大裂谷、碣石村、珍珠湖、幽州大峡谷、串底下、陵水村和清水镇。 Stand up. China. Stand up. 世界在脚下 Say China China Stand up 牵起手吧是我们的家 Say China China 向前勇敢去超越红色的荣光绽放在心间终点现在跨越未来由我们实现潮汐中红旗下坚定的回答希望在曙光中前路在脚下双手接过历史的火把现在正装待发眺望东方有绚丽的朝霞记忆里闪耀过智慧的火花岁月中见证了汗水的伟大成全千年的龙脉延绵在锦绣中华骄傲的歌唱这是我们的国家 1949世界的东方传来一声怒吼中华民族崛起的前奏红色的旗帜迎风飘扬欢庆少女在大街小巷新时代的钟声敲响新中国的名字叫响时间流淌经历过幸福与忧伤后成长困难中见证了坚强冰雪严寒凄冷中我们创造温暖地动山摇废墟上我们重建家园新世纪带来新的奇迹我们的毅力我们的记忆我们要60年的洗礼好事 记，我和你奥林匹克的第一幕，看神奇天和地走出太空的第一步。Oh, anticipation, this is my nation, we new generation, follow the education. Let me tell you what a hero is, we fight for the peace. Now I'm standing here, talking loud, I'm Chinese.这是我们的时代了，新的篇章揭开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快了，跟落后说拜拜了，扬眉吐气就是现在了，手甩开了，步子迈了，续写精彩了，未来更值得期待了，崇洋媚外的帽子可以摘了，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都有 Made in China， 大门再开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大家快来吧，让我带你看这美丽的国家， Welcome to China， Check it out， 带地头把世界再照相， Say China China Stand up， 牵起手把是我们的家，China, China, 向前勇敢去超越红色的荣光， 绽放在心间， 终点现在跨越，未来由我们实现。 Stand up， 抬起头，把世界在脚下。Say China, China, Stand up， 牵起手，把是我们的家。Say China, China, 向前勇敢去超越红色的荣光， 绽放在心间， 终点现在跨越。 Say China, China, stand up， 牵起手吧，是我们的家。Say China, China， 向前勇敢去超越红色的荣光， 绽放在心间， 终点现在跨越，未来由我们实现。 Stand up, China, China。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游走于北京周边那些景色宜人的盘山古道上。接下来呢，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之中去探访古村落碣石村，还有南石洋大裂谷。在门头沟的大山当中，有一个小村叫做碣石村，这里本是一个古朴而又清幽的小山村，村中的古迹遗址随处可见。其实真正的美还是通往碣石村的山路，而这条山路呢，在崇山峻岭忽上忽下，山路惊险刺激，而景色也很别致。南石洋大裂谷堪称北京境内最为壮观的大峡谷，高大而又奇特，线路悠长，更壮丽的部分呢，则被开发成为了景区，因为各种原因，目前呢还没有完全开放。从109国道燕翅镇的秦峪口上 X210 高秦路，到达马套村，再沿南石洋大裂谷、燕翅镇、碣石村、珍珠湖自驾。这一段路线呢，可以旅行的景点包括南石洋大裂谷、碣石村、珍珠湖、猪窝水库、斋堂水库、幽州大峡谷、串底下、陵水村。接下来我们要踏上的这段路是京西北的浪漫大道燕山天池。围绕燕山天池，从河北的赤城到延庆的龙庆峡，有一条长约60公里的盘山公路。这一路景色优美，山清水秀，夏季呢更是绿树成荫，而到了秋季则是红叶满山。或驾车疾驰，或与有情人缓步前行，这一路在白山黑水间别有一番情调。我用了2天的时间为大家盘点那些景色宜人又有些惊险刺激的自驾公路，那最后要为大家推荐的便是具有皇家底蕴的景观大道昌赤路。昌赤路呢，是从北京昌平的十三陵到赤城，沿途有皇陵，有古村，山水不断。这条路线时而清静悠闲，时而坡陡弯急，无论你是选择自驾休闲还是山道飙车，都会让你不虚此行。这一路呢，从昌平十三陵进入昌赤路，奔向永宁方向，经十三陵、永宁直抵白河堡水库，